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非常高兴啊，如约和听众朋友在这儿呢又相会了。哎，那今天呢依然是张正主任和我呢作为主讲人来跟大家讲解这一期养生之道节目啊。那么到了冬季呢，又是到了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了，而且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呢可能都有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提到呼吸系统疾病呢，可能老年朋友就说了，您要说我得了肺炎或者得了老年性的肺炎呢，听众朋友呢好理解，认为说这是一个炎症哈。但是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搞不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拿到我的这个 X 光片的那个报告的时候呢，报告上会告诉我们说您是一个肺间质的病变，或者呢说是一个肺间质的纤维化。那么这个肺间质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长在哪儿？那么肺间质的病变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张正主任和我这一期节目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老年性的肺炎和老年的这个肺间质的这个病变，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来预防、来治疗、来康复呢？ 好，我们先说间质性肺病，那就是你看说了一个发病的部位，肺间质，在肺间质这块发病了。那么肺间质会发什么病？一个是间质性肺炎， 炎症，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间质性肺纤维化，我们先说这个肺炎啊，你看我们这个肺炎呢，就是根据这个病原体感染的不同，可以分为我们说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真菌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等等。如果就说进一步具体呢，可以分为肺炎球菌肺炎，还有呢流感嗜血杆菌肺炎，再有呢就是肺炎克雷北杆菌肺炎，还有绿脓杆菌肺炎，再有呢军团菌肺炎等等。这就是根据它这个病原体 的不一样， 这个名字。那么根据这个患者发病的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不同，我们又把它分了一个社区获得性肺炎，还有一些人去住院去了，住院前肺不是好的，结果住过住着得肺炎了，我们把这叫医院获得性肺炎， 医源性的。 我们说你医院那个空气里边你肯定有细菌，结果再加上你这个抵抗力差，我们这种肺炎是在医院得上了。如果我们要按解剖学去分类的话，我们又分为大叶性肺炎，还有这个小叶性肺炎，还有呢就是间质性肺炎。当然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给大家讲一下间质性肺病，间质性肺炎。 对，这个间呢就是中间的间，质呢是质量的质，品质的质， 对， 就是中间的这一部分的物质发生了纤维化或者是炎症。 对，我们说这个，你看我们从这个呼吸啊，它如果从这个系统的功能来说，它一个是通气功能，它一个是换气功能。通气功能大家好理解，就是通过嘛， 通过 道路是畅通的 啊，功能、 直接就过去了。 哎，这主要是从我们鼻、咽、喉、气管、支气管各种支气管分级，因为你越往肺里边走，这个气管是越来 越 细，越 细 哎，越细。只要这个管道上它不发炎，它不长纤维组织，它就没有疾病。如果有疾病，你看我们说的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慢阻肺，还有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扩张。或者高敏性、过敏性的，支气管这个哮喘，结果呢，这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气体进到肺泡。那大家想，咱们把气吸到肺泡里干嘛去了？那不就是想把这个气体交换到血液里边，给这个血液运输这个氧，把这运输到全身。因为我们人体，你所有的生理活动，你细胞里面的这些那么多细胞器都要开展这个生理活动、进行蛋白质啊、脂肪啊、糖啊进行这个加工的时候，离不开氧。你只要一离开氧，那马上就开始萎缩甚至死亡。宏观上你看我们大脑缺氧四分钟五分钟就发生不可逆性的，直接神经元就会死掉，是吧？我们心肌如果缺氧，哎，心肌梗死马上就发生了。这个当然是极端的，我们能感觉到，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或慢性病患者来说，要么你的血液循环出问题，要么你的换气、你的通气功能出问题，你倒不是处于这种极端的缺氧状态，极端缺氧状态那就危及生命了。主要难在什么？我们这种慢性缺氧。 慢性缺氧，可能张主任，听众朋友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就说气体进入到气管、支气管，他们都能理解。但是到了这个肺泡里面以后，这个氧如何再进到毛细血管里面，对这个过程可能听众朋友就不太理解了。 我们这个气管啊，就像那个树根一样，往肺里面长长长，分支分支分支，它的末端是什么？是大量的肺泡。肺泡你这个放大讲，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串一串的葡萄。 葡萄， 我们这个两个左肺右肺，这个肺泡加起来是多少？是3.5亿到7亿个肺泡，就像那葡萄珠子，整个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是3.5亿，到这个7亿。你要把这个肺泡，就是说这个葡萄皮要摊开，这个面积有多大？面积哎，有100多平方米。大家想一下，你如果你住的房子是150啊，或者120啊，你想一下100平方米那是多大？我们的呼吸面积它就那么大， 像一个篮球场一样。 对、 嗯、 那在这个葡萄粒的这个皮上啊、布满了毛细血管。我们说你看所有的循环回到这个右心房，右心房通过3.5到右心室，从右心室呢我们又通过肺动脉进入我们这个肺脏，进入我们肺脏它分支分支分成大量的毛细血管，把这些毛细血管就布满在这个肺泡壁上。我们这个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哎，这层组织呢，我们就把它叫成这个肺间质。 听众朋友可以通俗的理解，就是那一串葡萄的葡萄皮和葡萄皮外面的那个毛细血管壁， 对， 他们这个。就是 它中间有一层隔膜嘛， 对，中间有一层隔膜。 隔膜，你看我们这个空气吸到这个肺泡以后，它靠这个弥散功能，把这个氧啊通过这层葡萄皮上和那个毛细血管壁之间，它就和这个红细胞呀、进行氧的这个交换，同时把你回来这个血静脉血呢，这个里边的二氧化碳它又排到肺泡里面去。你这样，你看我们呼出去的是二氧化碳。就是从肺泡壁，就是肺间质，从那个血里面交换出来的二氧化碳。我们吸进去这个氧呢，又通过肺间质把它交换到这个血里面去，这样实现了气体交换。那你进入这个血以后，又通过肺静脉回我们的这个左心房，又通过2.5到我们的左心室，又通过这个主动脉瓣呢进入我们血液，又给我们全身到处去送氧。它形成这么一个循环过程。 也就是说，这层有无数个小孔的葡萄皮和葡萄皮和葡萄皮外面贴的那个有孔的毛细血管壁，哎，它可以让氧气进去，让二氧化碳出来。那么这一层膜就叫做肺间质。 没错， 谈到那你想，我们说肺间质性肺炎或者肺间质性纤维化，就是这个我们肺泡上皮细胞和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之间这个肺组织这里发炎了， 发生了炎症， 哎，或者说这里呢长期发炎以后，它长这个纤维组织了。大家记住，间质性这个纤维组织啊，你说你肺纤维化了，间质性肺纤维化了，没有炎症，它前奏它一定有炎症，没有炎症，它就发展不了这个间质性肺纤维化。我们肺泡和这个细支气管这个肺部弥漫性疾病啊，就是在我们这肺间质这块发生。那你要说到这儿，这个疾病包括有多少种啊？200多种。它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这个渐进性呼吸困难。所谓渐进性呼吸困难，就是从我们这个听众来体验，就是你一年比一年重，一点一点一点在加重，一点一点在向前发展，而且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还有这就是低氧血症。低氧血症就是我们血液里面氧分呀、氧气含量降低了， 越低。 我们要去照这个 X 光片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双肺啊弥漫性病变。但是病因学和这个病理学上差异它是很大的，治疗策略呀、和病情规转呢，它也是差异性这个很大的。我们要是看这个X 线射线检查，当然 X 射线检查你可以去照这个 X 这个胸片，再就是高分辨率这个 CT， 就会显示这个双肺弥漫性这个阴影，有些是网络状的，有些呢是呈这种膜玻璃这个状，再一个就是结节状，还有一个就是肺这个蜂窝状这种阴影。那你这个去查这个肺功能呢，就会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而且弥散功能降低。我们要去做活检啊，就可以选择支气管这个肺活检，可以开胸肺活检，当然这就动静大了，一般人尽量不要去做这个。再一个就是肺腔镜活检，这个是诊断肺间质病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这个病理分型的最佳标准，以此来指导治疗，协助这个判断以后。我不知道这个给大家这么讲，大家理解没理解？肺间质长在你哪里？而且肺间质它起什么作用？那一块发炎，后边那一块发生纤维化，我们就叫间质性肺炎、间质性肺纤维化。最终可能在我们身上体现的，就是你总是感觉这个憋闷，氧不够，最后那个一年比一年重，而且就是这个有这个紫绀，我们就去看那个嘴唇啊，老是发紫。长期处于缺氧这个状态， 就是说，肺间质它是一层膜，这层膜呢，它是二氧化碳进去、二氧化碳出来和氧气进去必须经过的一个通道。刚才张主任您讲了，它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啊。为啥听众朋友就是从这个憋发展到您刚才说的嘴唇发紫发干，它就是这个纤维化的面积越来越大，所以它越来越感觉到呼吸困难。所以最后呢，就是这种紫绀的症状、缺氧的症状就越来越明显。 没错，所以呢，这个是渐进性这个发展。大家总是在节目中不明白，说你为什么老要强调抗纤维化？抗纤维化，你看我们说就是那块发炎了，那块发炎了，又大量的这个胶原纤维、胶原组织这个 沉积 增长以后，我们说它发生肺纤维化了。而且我们再给大家讲，你抗纤维化的时候，它里边首先它有一个抗炎，第二个免疫调节。抗炎呢，我们更多的是对这个无菌性炎症。那免疫调节呢，主要是调节这些免疫细胞的活性和它分裂的这个数量，去对抗这些病原体。我们学说这个什么支原体啊，这个细菌呀、这些病毒啊，这些你只有靠这个吞噬细胞或者自然杀伤细胞，或者这个淋巴细胞或者免疫球蛋白，你才能干掉这些致病菌，我们才能起到这个防范作用。你不幸已经患到了这个间质性肺纤维化，又用了大量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啊，或者泼尼松啊、地塞米松啊，还有这个什么环磷酰胺啊、硫唑嘌呤啊，最后治疗，你看也有很多听众就是这样的病人来找我们，那你这会儿什么？在抗纤维化的时候，它能通过这个中药提取物这个调节，增强人体基质激素蛋白酶、纤溶酶，

对于慢性肺部疾病的临床治疗，主要采取对症治疗的方法来控制疾病。可以使用的药物有止咳药、平喘药、扩张支气管的结颈药、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强尼松、地塞米松等。可采用的治疗方法有家庭吸氧、呼吸道雾化治疗、手术治疗等等。治疗的目标是防止慢性肺部疾病进一步加剧，维持患者的生活质量。长期以来，我们作为慢性肺部疾病的健康管理践行者，主要是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力，辅助于营养调养的方式来对抗慢性炎症，减少感冒的发作次数，同时采用抗纤维化的方法来降解吸收支气管和肺间质的纤维组织。长期坚持，慢性肺部疾病患者的呼吸功能就会恢复正常，自如呼吸，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选择哪一种慢性肺部疾病的健康管理方案适合您，一定要做风险评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有效、更精准地帮助您康复慢性肺部疾病。获得精准有效的慢性肺部疾病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可预约获得免费上门服务。提到这个间质性肺纤维化，间质性肺炎，你看发展到这个间质性肺纤维化，就是出现病理学上我们说这个胶原纤维增生，是吧？ 嗯。 这个目前我们就是说这个在临床治疗呢，它还是非常非常这个比较棘手的。 嗯。 那很多就是用糖皮质激素还有肾上腺皮质激素对这个进行治疗。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病人，自然病程呢，平均就是这个2到4年。什么意思？就是说 存活期比较短， 存活期比较短。那么应用激素治疗呢，就是稍微可以延长一下，可以延长到5到6年左右。 但是这个激素 可以延长到15年左右。 但是这个激素也可以加重肺纤维化的进程。 那我们说，我认为就是拔苗助长嘛。你在这个短期内它是可以的，但是你长期来说，对我们的免疫力，对我们人体的抗炎能力，我们还是比较这个弱的嘛。那我们如果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自己什么？我们身体这个就有自愈能力，自愈能力，你看对间质肺病来说，你有一套这个自我的抗炎能力，抗炎那不就是这些抗炎细胞分泌的抗炎因子？我们说白细胞介素啊，还有这个肿瘤坏死因子呀，等等等等，分泌这些细胞因子进行有效的这个去抗炎。哎，我们慢慢慢慢，再加上吸氧，再加上营养支持，再加上这种休息，哎，我们再用一些中药调理的方法，就能达到预期这个效果。 其实这是对人体伤害比较小的一种办法。 那我们说在治疗的同时，一定不能再去造成一源性的。那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病。我们在这个急性期，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医院这个手段把疾病控制住，就是说疾病防变，不要让它恶变。当直接危及我们生命的时候，今天还没有什么办法能替代我们临床手段去控制疾病。但你到了平稳期，你不要去等。哎，这个日本也有用的那个叫比非尼酮吧。哎，这个其实是认为过去它是治疗这个肺纤维化的。事实上它不是治肺纤维化，它可以对纤维化的这些症状呢能达到有效这个控制。但是远期来看并不是很好。那个现在其实在日本已经是这个放弃的。我们听众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它哪些是控制症状的，哪些是从本质上恢复的，那逐步逐步调理。一个是我们说远离病因，那比如说是细菌，我们积极的把细菌给控制住。如果是免疫力低下，我们这个控制调节我们的免疫力，然后再用一些支持疗法，比如说我们说通过这个营养调理，包括中医里边这个食疗，这么去组合的话，哎，我们通常是能得到 有效的很好的这个办法的。 嗯，所以说听众朋友可能最想拿到的这个方案呢，就是既对自己的肺间质性疾病能够得到很好控制，同时又对自己的身体伤害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方案，这是听众朋友最想得到的。 那是啊，那现在就是我们老说的调调调，求本治病，求本，哎，急了我们去把控制一下。你看我们一下急性感染，你不去住院那不行的。那么到了这个慢性恢复期，怎么减少感染，怎么这个抗这个炎症，怎么提高你这个免疫力，怎么去让你的营养这个均衡，怎么去补充你的这个维生素，怎么去增加你这个免疫球蛋白。你看这方法其实还是很多，但哪一个适合你，这个你就要评估啊。 对，如果听众朋友想拿到属于自己的抗纤维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听众朋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